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姐，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？先拍照后付款。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？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。 老婆，信咱姐的准没错，咱就去聚焦拍婚照。 老公，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，抢最新优惠。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，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，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。即日起订购辉昂，尊享多重专属权益，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，诚邀亲临展厅品鉴。引锋芒，自辉昂，飞鸟辉昂，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，6937-8663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还没一起去的地方，还没实现我的梦想，只能暂时先遗忘。照片里你的脸庞，笑容停在我眼眶，美好转眼变了样，像是地想删除你的模样，假装有人取代你每天在我身旁，不愿意被谁看穿，只剩我一个人的孤单。若是问起你来，我会说那也怎样。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oh, yeah, yeah.Yeah, yeah, yeah, yeah. Whoa, whoa, whoa. 想想和你吃晚餐，想想和你等天。像标本一样，眼前是美丽的假象，却已经死亡。自己编造你的情况，自己描绘你的模样，假装还是一样。你每天在我身旁，不愿意被谁看穿，只剩我。是问起你来，我会说一如往常，没人理解的武装，没人怀疑的坚强。哦哦哦哦，不想面对我的痴狂，不想正视我的荒唐，假装没受过伤，所以痛承担，不愿意自己揭穿，这是我对自己的 情飘过来花香浓，暖风万年轻轻轻一夕而迷蒙，我俩几位轻轻说不完情意浓，我俩几位轻轻句句话都有愁。把今宵化成愁，我俩与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东，我俩与别依依，又再见在梦中。

让我想去飞翔，忘记忧伤。道路两旁的美丽鲜花，在风中飘摆，快乐的生长。鸟儿自由啊，风儿轻柔，那是我家乡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一起舞蹈，什么烦恼可以将我打扰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多么逍遥，歌声悠扬，哦，神气荡漾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一起舞蹈，什么烦恼可以将我打扰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多么逍遥，歌声悠扬，哦，神气荡漾。 有心将迷， 将气， 谁

爱停止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再问我，能不能不说，对自己越来越没把握，才知道自己好过再等就不能离开，再等就不能走，趁现在不能再相爱，才不会彼此挽留，再等就不能自己软弱。 解开我一口，让我大声呼吼，就让那强冷的寒风它用力吹着我，能不能将你从我心中吹走？ 真诚的原谅，有时

阅读，我等不到你，一颗心要放在哪里，站在人群里要往哪里去，我等不到你，一个人叹息，躲在回忆里拥抱着你，想起也许在梦里才能让我爱你，我等不到你，一颗心暗自哭泣，站在人群里要往哪里去，我等不到你，一个人叹息，躲在黑夜里拥抱回怎么等待？

阳光和树荫玩着迷藏游戏，我找不到你，你到底在哪里，偏这样捉弄我的心，剩下一种疲惫，我呼唤着你，一遍又一遍，你在哪里？

刻，他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。 爱是边伤， 因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。 你看见海市蜃楼， 他不会停泊，他只是经过。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至少快乐过。 飘过的云不会同一朵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。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至少快